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着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了一起这个高价回收收藏品的骗局。在这个骗局当中呢，被害人呢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位老年朋友哈。那除了这起案件之外，涉及到这个老年朋友购买一些理财产品呢、投资产品的骗局，还有怎样的情况呢？在具体的案件当中，老年朋友都可能遭受到一些怎样的损失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当中，将请到法官和您来具体介绍。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两位嘉宾都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位是李彦洲法官，李法官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李彦芳，李彦芳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这个王阿姨之前她是购买过银行的理财产品，然后有一天她又来到了银行，在银行 是 同一家银行是吗？ 对对，同一家银行。她又来到银行，来在那个银行员工的推荐下购买了本银行的基金产品。 她这个之前所买的产品和她这次哈所买的这个产品是同一种类型的产品吗？ 不是同一种类型的。差别很大，应该说 差别很大。 之前的可能是风险可能是比较小，但是保本，现在的话风险可能是和之前是不一样的。 他这回所买这个理财产品啊，是他事先已经了解到了这家银行出了这个产品呢，还是说他到了银行之后有相关工作人员跟他推荐的？ 应该是到银行之后，在银行员工的主动推荐下购买的理财产品。 那银行员工跟他说的这个产品有什么样的优势呢？最后这个阿姨就买了呢？ 当时是跟他说，放心购买，应该是保本的，风险不是很大，适合这位阿姨购买。对，他在考虑之后，听信员工的推荐，购买此产品。 买了多少？ 90万。 90万？ 对。 哦，真不少。那当初啊，他们在买这个产品之后，有没有这样一个协议啊？比如说协议上有没有说是保本啊？啊，能有多少的收益啊？ 购买的过程啊，是双方通过网上银行的方式来完成的，这也是现在的理财的一种新的购买方式。双方呢，并 没见面， 双方没有签订新的书面合同，但是在被告的这个是在银行的营业大厅电脑上完成了这次购买过程。 那其实这个阿姨还是到现场去了， 对，去现场。然后完成的推荐过程以及购买过程啊，均是在现场的这个营业网点的电脑上完成的购买。 那也就是没有这种书面的协议哈， 缺少书面的协议。 那像刚才李彦芳所说的，比如说他承诺能够保本啊，能够多少盈利啊，这个是光是银行的员工对这个阿姨说的是吗？ 这个呀，通过我们厅上啊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被告的银行的员工啊跟王阿姨之间呀、有一个相应的 电话录音，在电话录音里面呀，双方那个这个推介过程啊，在录音里面完完全全的展示出来了。 当那个录音里面，大概那个银行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跟这个王阿姨说的呢？ 这个大意是这个王阿姨来到了银行，工作人员呢对王阿姨说，现在有一款理财产品比较适合这个王阿姨，收益率呢很高，高到什么程度呢？ 什么程度？ 10%以上，甚至可能到达20% 年化收益率。 年化收益率 哦，那非常高了啊！现在一般5%就能不错了。 是王阿姨正是因为基于这种的介绍，所以啊就购买了这个理财产品，而且数额也不小，一购买就是90万元， 可不是吗？ 购买之后，王阿姨发现就关注在自己的基金产品的收益率，她在自己坐在网上自己查看，然后发现这一款基金产品一直在亏损。等到2个月过后，王阿姨终于沉不住气，然后就把本金赎回。 那王阿姨她发现亏了多少呢？ 中间他联系过一次银行的员工，他说那个应该是不到2个月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基金产品一直在亏损，然后银行员工的回复是有升有降，应该是正常现象。后来阿姨又等了过了一段时间，发现此产品一直在下跌， 就没有升的时候是吗？ 对对对。 是从他买了之后就在跌是吗？ 对，他一直在跌，亏损10000的时候他发现了，然后他觉得可能是正常现象，再等一段时间以后他仍然亏损。 那后来等王阿姨2个月之后把这个基金赎回来的时候还剩多少了？ 69万多。 那就亏了21万， 将近21万。 哦，那亏了这么多，王阿姨肯定沉不住气了是吧？他得找银行去问问怎么回事啊。那后来他有没有跟银行商量这个事儿呢？ 这王阿姨啊，采取了以下这几种方式。第一呢，通过向这个银监局打相应的投诉电话。 哦，这个是在他把这个基金已经赎回来之前，还是说在那亏的过程当中？ 已经赎回来之后，损失已经发生了以后，因为跟这个银行之间的沟通啊，没有达成双方各自的基本点，所以啊，王阿姨采取了这种方式，向银行的银监局上级单位银监局进行了投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被告也认可，在投诉完了以后啊，被告这边啊， 就是银行这边， 银行这边，跟王阿姨这边就损失情况进行过具体的沟通，但是双方呢，很遗憾也没有达成一致，所以只能诉诸法院了。 沟通的情况，就是打官司之前哈，沟通的情况到底他们双方怎么沟通的？最开始银行是个什么态度呢？ 这个具体的沟通结果呀，双方各执一词。双方也没有一个确切的书面的东西，或者是有其他的证据加以佐证。 那这回这个王阿姨觉得自己亏得太多了，然后她就把银行告上法院了，是吧？那王阿姨提出了怎样的诉讼请求呢？ 他提出让银行赔偿自己损失的20余万元，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哦，没有什么，比如说什么利息啊，什么之类的。 没有，他没有计算在内。 啊，他只要本金， 对， 是吧？银行什么意见？ 银行主要就是说，购买基金产品本身就是有风险的，当时是风险类型匹配之后才进行的购买，所以银行没有过错，也不需承担责任。 在这个法庭当中啊，咱们就肯定要调查一下，那这款理财产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财产品？真的是那种说像王阿姨所陈述的那种，比如说我本儿肯定能保啊，是有高风险的，什么10%的年化收益，甚至更高啊。这个产品，您能就是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吗，李法官？ 关于这个本案的这个理财产品啊，经过法庭调查，双方举证质证，法庭依法核实，该案的这个理财产品是一种混合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呢，它的投向呀比较广泛，包括股票、债券、期权等各种理财产品。 就是说银行是拿着他的90万去投不同的理财产品是吧？ 对，根据这个银行出具的招股说明书以及在网上所做的说明呢，该款理财产品属于一种中高风险的产品，它的风险呢高于货币基金，也高于纯债券基金，但是呢它低于纯股票型基金，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中高型风险的产品。 那这个产品真的是能够到这个年化收益率10%甚至20%吗？ 通过咱实际情况来看，恐怕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这种好事儿吧。 或者咱们又有没有再查一下，比如他这个钱亏了这么多，这个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 庭审的过程中啊，银行所做的抗辩结论来说，它主要有以下几点。 嗯， 第一个呢，他认为这个呀，虽然购买过程是在这个银行的柜台上完成的，但是呢，王阿姨的开户行为以及这个划扣这个购买基金的款项的行为啊，并不是在这个银行这家支行完成的，而是在另一家支行完成的。 哦， 所以他抗辩说这个。该支行并非是我这个案子的事隔的主体。 哦，就是你应该告另外一家支行是吧？ 对，这是他第一点意见。 嗯， 第二点意见呢，他认为啊，你购买理财产品之前呀，已经进网上进行了风险评估，我们根据你相应的风险评估等级，给你推荐了适合你的理财产品，所以我们不存在过错。 嗯嗯。 第三点呢，他认为啊，这个王阿姨作为一个购买过几次基金的这个。 嗯， 他对购买基金的相应的风险应该有相应自己的认识，所以说他也应该承担自己的风险。基于以上三点，被告银行某支行在我这儿做出的结论就是不予赔偿。 那王阿姨就是说，刚才你也跟大家介绍了哈，王阿姨说当时给他推荐说这个是什么保本的，能够有这么高的这个收益，银行认不认可呢？ 银行啊，在我的庭审过程中啊，经过法庭询问，经过原告的双方的举证之证，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说，银行这份认可是他的员工主动推荐协助，原告王阿姨啊购买了这个相应的理财产品。这个说具体的过程呢，双方还是刚才我跟主持人以及听众朋友分享的那样，双方各执一词，都没有提出相应的书面的可以保存的证据。 庭审之上呢， 他 是。对方银行他是这样抗辩的，他说本基金它本来就是有生有降，不是平稳的一直在盈利或者一直在亏损，他说是王阿姨两个月之后他马上是赎回了，他是不赎回的情况下是有可能再上升的，但是这个就完全不能假设他赎回 了。对对，他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您碰巧这两个月买了之后他就是处于一个下降的通道， 对对对， 说不定一年之后他能涨上去好多呢， 对 啊，是吧，是您自己太着急把他给赎回了。 对对对，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今晚拍案。 那么这起案件主要争议焦点是什么呢，李法官？ 这个通过庭审啊，这个我们认为啊，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以下三个。 嗯，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王阿姨啊，原告王阿姨跟这个银行的支行之间，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属于一种代理的呢，还是说一种金融服务的法律关系呢？ 这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属于代理行为的话，代理行为的相应的后果归被代理人，也就是归王阿姨自己承担。如果说是它是一种金融服务法律关系呢，根据相应的法律规定啊，相应的风险呀，应该有这个银行作为这个把关方，由银行来承担。所以说他们的责任主体啊，是截然相反的。 那咱们就这个争议焦点分析一下。 根据本案双方啊举证之证以及查明的情况啊，这个本案的这个理财产品啊，是被告这个支行的员工主动推荐给王阿姨的，而且呢，这个交易行为啊也是在银行支行的营业场所购买完成的，在购买之前呢，双方也都认可，对王阿姨啊进行了风险测试。基于这一项三点啊。法院这边根据相应的法律规定啊，认为啊，双方之间呀不是所谓的代理关系，而是一种金融法律服务关系。 您能说说，比如说他这个什么风险测试又是个什么吗？ 根据双方啊，庭上的举证之证以及法庭听后核实的结果来看，所谓的风险测试呢，是购买人啊在购买相应的基金等理财产品之前呀，会进行相应的网上问答的方式来确定它的风险等级，比如是激进型呢，还是稳健型呢，还是平衡型呢，还是保守型呢，根据不同的类型啊，他们有不同的风险等级，根据不同的风险等级呢，可以购买不同的理财产品。 就是一个相当于问卷似的那样的一个形式，然后确定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等级。 对， 是吧？ 对， 好，那这是第一个这个焦点确认了。 第二个争议焦点啊，根据双方之间啊，既然形成了金融服务法律关系啊，在这个案件中啊，他立的案由是一个财产损害赔偿的一个案由，根据咱相应法律规定呢，财产损害赔偿啊，成立要件里面必不缺少的一个要件就是双方之间呀有没有因果关系。第二个呢，如果有因果关系的话，双侵权方有没有过错？所以第二点呢，我们就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啊。 银行啊，对于风险较大的投资产品啊，不应该主动推荐，或者说是不应该在购买理财产品的人没有相应的理财常识的情况下，主动的推荐他购买相应的产品。 哦，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得由这个购买理财产品的人自己来选，是吗？ 按照相应的规定啊，如果说是购买理财产品的人主动想要购买相应的理财产品呢，商业银行的这个推荐人呢，也应该尽到如下的义务。第一，就是对购买的理财产品啊，做一下必要的说明。比如说理财产品的投向问题，是投向货币基金，还是债券，还是股票，还是混合基金，也就是说对于这个风险有做必要的提示。第二点呢，在做完必要的提示说明以后啊，还要以书面方式，以风险提示函的形式，由购买理财产品的人啊签署相应的协议，证明已经事先知晓了相应的风险。在履行完上述的这些提示义务以及说明义务以后啊，然后再根据相应的风险等级决定购买理财产品的人是否可以购买相应的理财产品，是这么一个过程。 哦，那我们看刚才您所介绍的，在这个王阿姨所购买的过程当中，似乎好像没有这么一个过程。 主持人说的对，在这个听审过程中啊，一直到我听审结束，作为这个被告的银行啊，也没有提供出来刚才我跟大家所分享的那样风险提示函，也没有提供说明，相应的风险说明呢，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他已经做了必要的说明。 那既然是王阿姨最后是在网上进行操作进行购买的，那是不是银行的网站在介绍这款理财产品的时候有这种网上的一些电子的说明供这些购买者来自行阅读？ 庭上啊，双方也提交了相应的证据，法庭听后也做了必要的调查。根据法庭调查的结果来看，在网上的公布的说明书里面有相应的风险说明，说该款产品属于一种中高风险的产品，但是对于什么是中高风险，适合什么产品的人购买，并没有做详细的说明。 这样的话，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可能理解起来就会出现一些歧义。中高风险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可能大家就很多人就不是特别清楚了哈。那通过这个分析，我们能确定下来第二个争议焦点的一些什么问题呢？ 本案的本质啊，是一个买卖的行为，根据咱一般的买卖行为的原则来看，应该是遵循着买者风险自担的这么一种原则。但是具体的本案的这个法律关系来看呢，本案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买卖，是一种金融服务。所谓的金融服务呢，一般的买卖过程中啊，买方跟卖方啊，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 对， 所谓的平等呢，就是说双方在信息量以及专业化程度方面基本上处于对等地位。可是呢，具体到本案这个金融服务法律关系中呢，他们两个的地位是截然不对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知道，作为金融机构来说，它在理财方面的无论是专业性还是信息量等方面，与购买理财产品的个人投资者之间双方存在着不对等的关系。 没错。 所以说呀，投资者呀，作为缺乏专业知识的主体啊，并不当然知晓哪一种理财产品最适合自己的需求。根据人类啊，都有一种天性，什么天性呢？都是趋利避害的。 对。 所以说呢，出于对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呢，投资者呀，往往会选择一个方面，什么方面呢？就是预期年化收益率。收益率越高的呢，他可能会越喜欢购买，而忽视了其中所蕴含的各种风险问题。所以说呀，基于种种的不平等啊，法律精神规定啊，应当对于专业机构啊刻以相应的义务。什么义务呢？就要求金融理财机构啊承担为投资者初步挑选理财产品的责任，以避免投资者因为专业知识以及信息量上的欠缺导致的不必要的损失。所以同对这个金融机构啊刻以这种义务呢，还有一种结果，就什么结果呢？就为了防止啊，金融机构为了单纯的追求自身的利益呢，将不合格的投资者，或者说是风险承受能力不够的投资者呢，引入了资本市场，造成投资者的损失。所以刚才我说的这些，也就是咱们民法上所说的这个平等原则以及合同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具体到本案来说，本案投资者呀是在银行的营业网点柜台上购买的相关的产品，并且呢，在购买之前呀， 进行了相应的风险测试，并且第三点呢，这个购买行为啊是在银行的相应员工的主动推介以及协助下完成的。 嗯， 通过以上三点啊，可以说明啊，这个购买行为啊就是在被告的这个银行的相应的营业网点发生的。 嗯， 所以说呢，银行在白元林抗辩那个不是事隔的主体这一项，法院认为不能成立。 对， 第二个呢，在整个听审过程中，银行啊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他履行了相应的风险提示义务。 嗯， 也没有提供相应的书面东西啊证明投资者曾经签署了风险告知相应的这个书面的材料，也没有提供。 嗯， 根据咱相应的原则规定啊，这个作为材料的提供方，特别是作为这个风险提示的这种格式合同的提供方，银行啊应该有相应的义务妥善保管相应的材料。 嗯， 特别是投资者签字对风险做出的认知的这种材料。 是， 所以呢整个过程中银行都没有提供相应的材料。 嗯， 法院呢根据相应的法律规定只能推定被告没有尽到相应的义务，也就是说银行你没有尽到相应的风险提示义务。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今晚拍案。 那么这起案件第三个争议焦点又是什么呢？ 第三个争议焦点啊，双方构成了金融服务法律关系。 嗯， 而且在被告也就是银行具有相应过错的情况下，第三个要判断双方的过错程度是完全是由一方原因造成的呢，还是双方都有过错造成的呢？根据咱前面两个焦点的分析来看，被告的银行母支行啊具有相应的过错。 嗯， 而且王阿姨的损失啊双方之间也有因果关系。所以呢第三个点呢，大家就来聊一聊双方各自有没有过错以及过错程度是什么。 嗯， 从本案的这个整个庭审情况来看啊，银行啊作为一个专业理财机构，它所承担的风险告知义务以及投资的说明义务都没有尽到。 嗯， 所以说他对王阿姨的损失啊应该是承担主要的责任。对王阿姨来说， 嗯， 王阿姨也认可他自身并不是第一次购买相应的理财产品。他对于自身作为一个购买过相应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来说，他对于自身的风险把控能力以及相应的这个应该了解的这个投资知识包括必要的说明啊，并以自身也没有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也就是说你本身也存在相应的过错。 嗯，您分析双方都有过错，银行承担主要过错，王阿姨那就是次要的过错哈。那到底这个多大的比例合适呢？ 综合本案所有的情况以及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根据法院查实的情况来看，法院呀对双方的责任做了如下的划分。 嗯， 也就是说由银行承担主要责任，承担80%的责任。嗯，而投资者王阿姨呢次要责任承担20%的相应责任。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今晚拍案。 那这是一起这个非常典型的涉及到这种购买理财产品亏损而引发的一个纠纷啊。那么您觉得从王阿姨的这个经历来看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作为一个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来说呀，自身呢首先应该评估一下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嗯， 这是一种前提。包括购买理财产品的时候啊应该了解清楚，或者是向相应的这个金融机构啊了解清楚所购买的理财产品到底是什么类型的理财产品，它投向呢是什么方向。 嗯， 投向呢是保本的货币型基金、债券型基金，还是风险比较大的股票型基金，或者是混合型基金。 嗯， 我觉得这一点是大家要投资之前呀首先要了解的内容。第二个呢，在购买理财产品的时候啊还要注意相应的理财产品所做的宣传上所承诺的所谓年化收益率的问题。如果年化收益率过高，比如像刚才跟大家分享的那故事里面年化收益率达到了10%甚至更高的情况下，那大家都应该打个问号了。在购买理财产品的时候啊要仔细的阅读相关的产品说明书。如果签订相应的合同呢，对合同的条款包括理财产品的投向问题还有理财产品的性质，比如是开放型基金还是封闭型基金，中间可以赎回呢，还是说只能到 到期以后才能赎回等等问题、 哦、 做必要的了解。 嗯， 这样呢事先做好功课呀，作为事后的维权也或者是了解相应的收益或者亏损情况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嗯，没错，这是从这个投资者本身咱们提的建议哈，就是金融机构这方面。 金融机构这一方面我们认为啊也应该做好相应的自己的本职工作。 嗯， 所谓的本职工作呢在理财这个活动中啊应该是尽到如下的义务。 嗯， 第一，理财的时候啊向投资者推荐相应理财产品的时候啊应该把理财产品的投向包括相应的收益率包括相应的这个风险问题啊做详尽的说明。 嗯， 不论是投资者事先对此了解或者不了解，金融机构啊相应的风险披露义务啊这个是不能免除的。第二个呢，这个理财机构啊做相应的理财产品的时候啊也应该啊保存好相应的资料，比如说双方对风险告知以及风险相应的承担问题啊双方最好以书面方式固定下来。这样如果双方在后续的理财过程中或者理财发生以后啊有相应的争议的话，有相应的证据可以最大程度的还原当时的过程。 那是不是银行在开发这种网络购买理财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的时候，就它的告知的义务风险提示的义务这方面做的也应该加强呢？ 是咱现在的理财这种活动中啊出现的一个新的特点。 嗯， 就是说互联网的介入导致我们传统的理财方式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以前都是当面去来介绍然后直接现场来签是吧？ 对。 嗯嗯， 现在呢很多活动啊包括双方都可能见不见面在网上就能完成了。针对这种方式啊任务也应该做如下的改进。 嗯， 就是第一点呢在做相应的网上相购买理财产品的时候啊详细的披露相应的风险，包括风险告知、理财的投向以及相应的监管机构、托管人还有相应的收年化收益率等等问题。在投资者购买相应的理财产品之前呀，如果说对这些风险不了解的话无法完成相应的购买产品的行为，这是第一。 对， 第二点呢根据对投资者所做的风险 评估。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所以关爱家人如果要喝酒记得提醒一句记得带董酒。 贵州董酒窖藏系列来自中国白酒核心产区贵州，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着急用车，买哪款纯电动汽车更实惠？ 北汽新能源 EX360 啊，398公里等速续航，双十一享至多50,000元狂欢好礼，还有2年6万免息政策。详情咨询400-650-6766。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1566。 小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妈，塔嘛是什么呀？ 这塔嘛呀，就是比目鱼。卢照邻就写过“得成比目，何辞死”。这唐诗三百首。 妈，怎么说的唐诗三百首了？ 那咱们说的是 绕口令啊。 绕口令里长学问，一起练练嘴皮子。我是非常董老师，顺口溜的绕口令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